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的心跳？经典必须是一唱再唱的，新不了情的经典也不需多言。歌曲缓慢而悲泣，在许多影视作品当中，失恋的女主角都会在 KTV 点这首歌来疗伤。新不了情的火红程度从翻唱率便可见一斑。2007年播出的台湾地区的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这首歌更是因为杨宗纬和萧敬腾的 PK 而再度掀起了热潮。 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想还能再度拥抱，手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界各地去观赏。 听张三的歌，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浪漫很积极向上的歌手，他向往着春暖花海的远方，他对未知的一切都充满了希冀。齐秦用他的人生阅历，用他的情感扮演着你和我，唱出每个人心底角落的那个声音，让人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要一直保有希望。这个曾经让我们勇敢向前敢于追逐的男人，他57岁了，一副墨镜，一脸锐气，一头长发，长歌当哭一般的吟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个铁汉有柔情的歌手。他说，狼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坏，狼去猎捕羊群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人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生去奋斗，为自己的家庭付出奉献。齐秦的身上有着浓烈的浪漫与狂野，就像是那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 只有咬着冷冷

我知道世间诸事皆可等，只有孝敬父母不能等。我知道家人无时无刻都在想我，惦记着我，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客户满意，我只有选择坚守，舍小家为大家，为客户，这就是庞大人的爱心担当。尽管如此，今年春节我一定多腾出时间陪父母陪妻儿，用行动告诉家人我也爱你。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庞大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每天正午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每天正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 他是谁？ 他温暖的声线变幻莫测，他灵动的倩影莫可名状。没有他的指引，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着莫音乐，我是小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听起来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一幕一幕你的青春记忆全被翻出来了？这些歌伴随着无数人走过青春，可以说是70后80后最珍贵的记忆。这些歌曲有没有勾起你年少时代的美好回忆呢？你知道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大喊一声，好想立刻去 KTV 啊，想再年轻潇洒一次。其实也不难，只要回忆还在，唱一首歌，谁都可以找回最单纯的美好。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一个男生，我就不读出他的名字了，他跟我描述了他和他当年暗恋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怎么开始说呢？那一年我刚升初一，他14岁，跟我一样，确切地说他大我几个月，漂亮的脸蛋有一点青涩，眼角带着淡淡的鱼尾纹，右边的耳朵上都别着一个蓝色的蝴蝶发夹。没错，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兼初恋，一个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女孩。那个时候我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叛逆、逃学、拉帮结派、打架，在初一届属于小霸王一类，而到了她的面前却展现从没有过的乖乖样，腼腆而又安静的样子。为了能够勇敢地牵起她的手，而约了她一个星期看了一部同样的电影。一有时间呢，我就会约出来游玩，江边、长廊、沙滩、电影院，到处都留下我们的影子。不过一直到最后还是没能勇敢地牵起他的手，我们就像是在交往，又像是徘徊在普通同学之间，害得有些同学想跟他交往而被我恐吓了。就这样，两人在朦朦胧胧、迷迷糊糊之间过了快第一个学期。就在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他问现在有个同学想跟他在一起，我同意吗？电话这头我懵了，只感觉脑袋空白，不知怎么回答，但是倔强的我却鬼使神差地回答了一句，你喜欢就好。过后在强烈自尊心的驱使之下，我不再同他说话，见面也形同陌路。而他见我对他不理不睬，也对我没话说。就这样熬到期末考试了，受不了这样日子的我果断辍学，初一只读了一学期，之后也没有再跟他联系，只想让他找不到，后悔放弃了我。直到5年之后的某一天，我才从另一个同学嘴里知道，他当时是想刺激我勇敢地去爱他，去关心他，多理解他，并不是真的有人要追求他。知道这样的结果之后，那一天我一夜流泪，为什么当初自己那么傻，那么天真，那么死要面子。我疯狂地找他，打他家里电话，已经改了，也搬了家，找了很久很久才知道他在外地读书，而且新交了男朋友。那一刻撕心裂肺的痛，整个人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想起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了。我以为找了新的女朋友之后会慢慢地忘记她，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而是更加强烈地想知道她所有的信息。一直到17年以后，也就是在前几个月，我终于打探到她的联系方式，知道她已为人母，有个漂亮的女儿，还有一个疼爱她的男人，而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现在庆幸不会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不敢对他抱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虽然他已为人妻，但是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守护他，就像哥哥疼爱妹妹这一般。现在我们俩有空闲的时候能够聊聊天说说话，对于目前的状况，是我以前放弃他而得到的最好的结局了。就想听听他的声音，通过朋友圈看看他每天过的点点滴滴，直到老去。我想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吧。而这世间有多少人都在以好朋友的名义在爱着呢？ 你眷恋的都已离去，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事情，我所有的何方何必何其无心，

是小莫，感谢各位守候收听今天的莫音乐，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睡了吗？ 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你在散步的时候还未终结流泪吗？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算没魔手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平凡都市变闹哄，寒流下燃眉。